成空。 这就是周华健带来的《刀剑如梦》，因为《倚天屠龙记》被多次改编成为电影或者电视剧，人们对剧情早就滚瓜烂熟了，要拍出新意来就要从演员和主题曲等等这些细节方面下功夫了。而1993年我国台湾版的《倚天屠龙记》当中的插曲《两两相望》就的确非常让人难忘，柔情似水的歌声当中流露出剧中人物对江湖生涯的那份淡薄的心境，而辛晓琪的演唱更是为其锦上添花。来欣赏辛晓琪的这首《两两相望》吧。歌曲过后，我们上半段娱乐大篷车要暂告一段落了，广告和信息之后继续我们的休闲之旅，各位稍后见。 年多微笑的花像一番人世变幻，到头来输赢又何妨，日与月互消长，富与贵难久长，今早的容颜老于昨晚。一间房一字宽，看一段人世风光，谁不是把悲喜在尝，海连天走不完，恩怨难计算，昨日非今日该忘。谁不是把悲喜在尝，海连天走不完，恩怨难计算，昨日非今日该忘。